简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请他在工地的小朋友阿伟去打探玉福整形医院的情况。在生意上与左文有积怨的骆子轩想在江沃的医院进行整形手术，并亲自登门拜访，结果却被江沃无故爽约。抱歉啊，院长因为临时，你告诉江沃让他别那么狂妄。骆子轩扬长而去，秋兰即刻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江沃，江沃什么都没说。一周后，骆子轩走进怡美整形美容医院，这里是玉府医院最大的竞争对手。报复江沃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钱送到他对手那里去。怡美医院最好的整形医师是方毅，他接待了骆子轩。方毅向骆子轩详细介绍事项，其实还要照相，一是作为院方资料保存，以便手术前后进行对比；二是作为法律资料，一旦出现纠纷可作为证据出示。 随便吧， 骆子轩不耐烦地说。方毅听说了玉府医院得罪骆子轩的事儿，当然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儿。方毅接着问，骆小姐，你以前做过其他美容手术吗？ 没有。 方毅点点头继续说明，术前一个星期避免服用含有阿司匹林的药品，或者杏仁、灵芝、大蒜等食物，它们会影响凝血功能，导致手术时血流不止或发生术后血肿。 这些我记不住，你写一份东西让我助理记下来， 骆子轩说。方毅一脸严肃拿出一沓纸，这上面全都有。 早一点拿出来就好了嘛，费了半天话， 骆子轩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 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最快也得10天以后。希望你遵守时间和诺言，别像那个江沃。 守时守诺是我做人的原则， 方毅说。骆子轩哼了一声离去了，他要做隆胸手术，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他母亲不赞成他在身上动刀，可是他从小任性惯了，他的母亲 L 夫人拗不过他。 除了自身对美的追求以外，骆子轩决定隆胸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左文的明争暗斗。他认为自己没有夺得普拉达的专卖权，是因为胸部不够丰满，至少要比那个臭女人更丰满才行。这是骆子轩的想法。十天后，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时，内心涌起一阵莫名的恐慌，就像有人突然抽走了身下的台子，下边是望不到底的深渊。请放松，耳边传来轻柔的声音。骆子轩慢慢打开手掌，掌心的汗水在苍白的灯光下如同冰霜。护士做进一步的消毒，方毅在骆子轩的腋下设计好了切口，示意麻醉师开始工作。锋利的手术刀将切口切开，顺着这个切口一边继续注射麻药一边剥离。当胸大肌完全剥离开，腔隙足够大了以后，再把假体放到里面，这个步骤称为植入。剥离过程中会遇到出血，对解剖不熟悉或者稍有疏忽的医生会造成气胸等状况，因此这是考验医生能力的关键环节。这一切对于方毅来说完全不是问题，然而却出现了问题。骆子轩呻吟了一声，声音并不大，却在手术室引起一阵恐慌。这声音绝不该在此时出现。方毅轻声问，怎么了？ 痛。 骆子轩的呻吟声更大了，麻醉师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首先要承受压力的便是他。方毅冷静地瞥了麻醉师一眼，仿佛在问是不是麻药的剂量不够。麻醉师有1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从未犯过这种低级错误。骆子轩突然发出更大的声音，他竟然在笑，犹如撞鬼一般，护士的手指开始哆嗦。方毅镇定自若，继续用眼神示意麻醉师，麻醉师再次注射麻药。骆子轩开始扭动，发出尖利的叫声，叫声、哭声、笑声几乎同时从这个女人嘴里迸发出来。方毅也感到了压力，合格的医院、合格的医生、合格的医疗设备、合格的医疗环境和流程，却产生了离奇的医疗事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麻醉师。方毅说，马上止血，停止手术。无影灯下鬼影绰绰，个人都想努力修复错误，却不明白哪里出了差错。麻醉师乱了方寸，试图推卸责任，说出了非常幼稚的话， 他是不是昨天喝酒了？血液里含有酒精，他应该告诉我吗？ 方毅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意思是说如果他喝酒了，事先难道检查不出来吗？抢救工作全面展开，手术台上的骆子轩在极度痛苦中停止了挣扎，这是生命力衰竭的表现。麻醉师崩溃了，面对如此险境，方毅的能力得到了验证，他果断采取措施挽救了骆子轩的生命。事后麻醉师承担了全部责任，尽管骆子轩签署了术前协议，但面对来自 L 夫人的强大压力，以美医院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方毅没有过失，然而为了表现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主动要求承担一部分责任。骆子轩虽然保住了命，但积成废人，不久便被 L 夫人送往国外进行长期缓慢的康复治疗。一天傍晚，江沃来到郊区的一间茶社要了个包厢，十分钟以后方毅到。 方先生很准时。 江沃抬腕看了看手表，微微一笑， 守时守诺是我做人的原则。 方毅的脸色不好，眉宇间透出郁闷之气。 真没想到你我能以这种方式见面， 江沃说。 希望是最后一次。 交个朋友嘛，虽说是事业上的竞争对手。方毅摆了摆手，有些不耐烦， 我不管你为什么要对付骆子轩，我也不想过问，总之一切按照你说的做了。 只要你可以得到机会在麻醉剂上做一点手脚， 事后不会留下痕迹。这方面你是专家。方毅不无嘲讽地说，哪里，我也是临时想到的办法，当然保证你的安全是我的前提。你平时和洛子轩没有任何瓜葛，所以有你，你考虑得真周到。方毅看也不看江墨，方医生，做事情可别带着情绪，那样对身体不好。江墨的语气有些冷。方毅不禁抬起脸望着江沃的眼睛，江沃的双眸间萦绕着一缕琢磨不定的气息，令方毅感到恐慌。 你说的对，江医生，当初我也是同意交易的。 方毅无声地叹口气，对吗，这才是优秀医生应该有的理智态度，你得到你的，我得到我的， 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 方毅说，将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冯琛的号码，问道， 那人在你身边吗？ 在， 让他们通话吧。 将我把手机递给方毅，方毅脸上出现了紧张的表情。 魏总，他答应救你吗？ 魏安海说， 冯总已经答应了，谢谢你啊。 那好，我的事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活命，你活命，大家都活命。 江沃拿回自己的手机对冯琛说， 余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冯琛只是慵懒地嗯了一声。通话结束后，方毅与江沃告别，在门外方毅长长地舒了口气。人人都有一扇打不开的门，幸好这世上总有些人拿着你需要的钥匙。皇朝私人会所矗立在城东，一名女服务员走到606房间外叩门而入。豪华房间的中央，左文刚刚做过瑜伽，一位体态优雅面容娴静的中年女教练正在帮她按摩肩部。服务员不敢打扰他们，小心翼翼地站在墙角，偶尔抬眼望去，只见左文侧坐在楠木地板上，腰肢袅娜似弱柳，着实让人艳羡。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文转脸看了看服务员，柔声问， 有事吗？ 小姐，有两位客人找您，已经遵照您的吩咐安排在7号贵宾包厢。 服务员恭敬地回答， 嗯。 左文浅浅一笑，抬手拢了拢秀发。服务员出去后，中年女子问道， 是你老公吗？ 是啊，和朋友一起来的。 左文说， 你呀，对付老公真有一套。 女子笑道， 男人应该经常晾在一边，让他多等一等，才知道自己老婆多珍贵。 左文掩嘴轻笑，在外人面前他一向乐于表演自己的御夫术，让人感觉他只是一个任性的妻子。江沃赞成他这么做，冯琛当然也没意见。我们身上有两层皮，这是冯琛在家里说过的话。 你老公是金融才俊，一定很有耐心。 中年女子打趣道， 当然耐力更重要。 左文附和地笑了笑，一摆手说， 不管他了，我们继续。 刚才说到哪儿了？中年女子声调舒缓。 我以前听人说过，说是人身上有64个部位，学会按摩这些穴位就能产生神奇效果。 提起这句话时，左文的思绪倏地回到了十几年前。那天清晨，他去了江沃家，见到了江沃的爸爸。江森阳约他见面的原因是他曾在学校威胁了江沃，让江沃把钱准备好给他买一部手机，总费用是6000元。左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要挟江沃，当时只是心情烦躁，又被某些事刺激了， 便顺嘴一说，但在江沃听来却是别有意味，于是告诉了江森阳。江森阳当天晚上便给他发了传呼信息，邀他见面。因为你帮助江沃完成了那件事，便希望江沃马上给你回报，对吗？江森阳用温和的语气问他。左文低下头，江森阳说的那件事就是三个同学合伙绑架张盼宇的事儿。其实那件事儿，你并不是帮助江沃，而是为了自己，对吗？江森阳继续问道。 嗯。 那你真想让江沃马上给你钱？ 我没那样想过。 既然没那样想，以后说话就要注意了。江森阳微笑着，眼角露出迷人的鱼尾纹。 放心吧，叔叔，我不会乱讲话的。 你让我放心，那我就放心了。不但要把嘴巴管牢，心里也要防守好。你现在还没有经验，没学会控制自己。如果总在心里盘算，说不定哪天不小心就在公众场合说了出来。要知道，话一出口，那就没办法收回来了。江森阳轻声细语地说。左文却感到了阵阵发冷，不知是因为江森阳的眼神，还是他过于亲切。之后江森阳便说了那句话，说到了64个部位以及神奇的效果。临走时，江森阳给了左文一本杂志，并承诺有机会帮他做美容手术，修整鼻梁。可是谁也没料到，江森阳在医院莫名被刺。左小姐，中年女子的声音响起。 啊， 左文转过脸，你说的64个部位，我没有听说过。中年女子语带歉意。 啊，不用太当真。 那是哪位大师讲的呀？ 很多年前的一位老师。 真有神奇效果？ 应该有，能让人活到200岁。 中年女子笑着问。 倒是没有那么神奇，不过会让人身心愉悦。 左文从地板上站起身，抬脚勾起旁边的花边拖鞋，缓缓踱到窗前，望着下面的街道。中年女子看看时间说，今天到此为止，你该去见你老公了。 是啊，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左文嫣然一笑，走进里间换衣服。这世上只有两种人，多数人拼命挣扎只求存活，少数人不惜一切要实现个人成就。围坐在桌旁的三个同伴便属于后者。左文、冯琛、江沃三人各占据一个角，若有旁人闯入，看不出三人是什么关系。三个角形成的气场将屋子严密遮掩。左文和冯琛啜饮清茶，而江沃的杯子里却是白开水，在外边他只喝白开水。江沃看了看左文，左文约他们见面不是感谢江沃设计惩治洛子轩，那根本不需要感谢。左文忽然开口，我看到张盼宇了。他用了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为了观察两个男人的反应。他的视线在江沃和冯琛脸上左右移动，冯琛脸色阴郁，眉头微敛，江沃的嘴角轻轻抽了抽。左文接着说道，还是当初的模样。 怎么可能？ 江沃率先回应，冯琛则垂下眼帘，无聊地看着杯中的茶水。 什么不可能啊？ 左文笑一笑，与江沃对视。 难道他吃了仙丹？ 江沃嘲讽地说。要说到仙丹，你们医院不是有吗？左文歪着头，一刀下去，更年期也能变成青春期。 那是两码事儿。 江沃挥了挥手。 哎，谈正事儿吧。 冯琛打断他们的议论。 左文看见的是张盼宇的女儿。 左文放下茶杯说，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乍一见我吓了一跳，比张盼宇当年还漂亮。哼，阴魂不散。江沃瞥了左文一眼，娃娃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容。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儿能把你左文吓住？ 左文牵了牵嘴角。今天上午我去店里巡视，看到两个女中学生，起初没在意，后来其中一个女生买了两个包。 很贵吗？ 江沃问。以他的身份，那包的确太贵了，可他买的时候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左文喝了口茶接着说，我注意到店员的目光就走了过去。我的店开张不久，光顾的年轻人比较多，也有年龄挺小的，不过总有大人陪同。两个女中学生结伴买包，这种事儿大家都觉得新鲜。 于是你看到了张盼宇的女儿， 江沃说。左文点点头。张盼宇当年跟声讯台的老板走了，那以后声讯台的大环境越来越差，除非那些搞色情声讯的转到地下，可能赚了一些钱。江沃若有所思地说， 难道张盼宇变成了富婆，纵容小丫头挥霍？ 不像。左文说。 什么意思？ 江沃一挑眉毛。下集当中，十几年过去了，张盼宇依旧是江沃他们三个心中的杰。然而没想到的是，张盼宇的女儿红耶居然自己闯进了他们的视线。江沃对这个小女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